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打开艺术之门，2018暑期艺术节开幕式音乐会今晚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开幕音乐会依旧是谭丽华直棒北京交响乐团，给孩子们导赏演绎《春之声》《卡门》这些入门曲。今年打开艺术之门有75场演出。北京喜剧院承办的品牌活动喜剧北京首届全国优秀喜剧剧目展演季正在北京喜剧院举办。今晚京味喜剧北京邻居将作为热门喜剧汇演板块邀请剧目登陆北京喜剧院。这部剧改编自金永明小说《北京时间》，由傅林改编，唐烨执导，将原汁原味地呈现出老北京的样貌，如煤堆、白菜堆、小卖部、烧饼车、鸽哨等胡同生活细节都将一一展示。舞台剧《男人还剩下什么》今晚继续在龙福剧场上演。这部剧根据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整部剧以原著故事为背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当中衍生出一个新的故事，展现了30年来人们在面对情感时的变化。电影《一个家庭》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部电影里的爱情故事发生在罗马，男女主角是一对年龄相差15岁的大叔萝莉组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电影对很多社会现实问题都有所关注。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本市首次新中考成绩正式揭晓并公布一分一段。据了解，今年城六区570分以上的高分考生有111人，全市152人。城六区570分以上考生最多的是海淀区，为34人，东城区次之，为32人，朝阳区31人，西城区8人，丰台区5人，石景山区1人。除了城六区之外，通州区达到570分以上的考生为38人。市人力社保局近日通知，36种谈判药仿制药将被纳入北京市医保目录，对谈判药品仿制药支付问题进行了明确。仿制药是指专利药品在专利保护期结束之后，不拥有该专利的药企仿制的替代药品。仿制药与原研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记者昨天从市医改办了解到，目前市属医院整体预约挂号率已经从2012年的 52.2% 提高到2017年的 86.2%。今年本市还将重点建立完善大医院优先接诊基层转诊病人机制，为居民挂号难提供新的解决方案。记者昨天从首都儿研所了解到，今年的冬病夏治三伏贴治疗将于本月17号正式启动，北京医保可以报销，市民可以通过京医通微信平台预约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普通号，到中医科分诊，由医生开具诊疗单，家长缴费之后，凭诊疗单在中医科治疗室换取三伏贴。下周一开始，北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轮换，下周一限行3和8，一向交通压力较大的49限行日挪到了周二。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 东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确实啊，今天是有降雨，那么呢气温也是比较高。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啊，这两天呢本市的花粉浓度稳定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花粉过敏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外出。好，以上信息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儿推送没迟到， 什么意思啊？ 新鲜事儿。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推送真的是很拥挤啊，路上很堵，所以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跟大家，报个这个，小小的这个迟到的这样一个消息。但是今天，这个推送非常准确，非常及时的要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在上一周呢，赵亮是出差的时候，曾经我偷偷跟大家说了一消息啊。 好嘛， 就趁你不在啊，跟大家说了一下邀请大家观影的一个信息。 你好人都让他一个人当了，哎呀我这着急啊。 没有，那天有季彤。对，大家都谢谢季彤了是吧。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四点有戏，我们在2018年这开始以来呢得到各位支持，所以2018我们的佳片分享会的第一季也即将要开始。这个即将呢其实就是这两天了啊。在本周日我们就会有一第一季的佳片分享会。今天我们算是跟上周有一个呼应，上周我说了是一个预热的环节。今天正式的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周日的观影呢，需要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到我们的这个新媒体上去看一看啊，如何来参与。 对，大伙儿可以输入关键字啊，这关键字特简单啊，看电影啊。 就这个吗？ 对，就输入看电影就行了啊，然后您就可以这个了解整个活动的这个详情了啊。还得提醒大家啊，您呢收到咱们微信平台的回复才算是报名成功了啊。因为我们确实是这个现在活动的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啊。您要是没收到回复呢，您可以持续报名。好吧啊， 也就是 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呢把这个 通道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刚才赵亮说了，回复非常简单，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回复的这个，我不知道是我们微信平台那边的这个那一端是不是有别的一个关键词，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分享一个这样的环节，这样一个关键词叫四点有戏观影分享。 嗯， 然后加上名字，加上了电话号码。 嗯， 到底以哪个为准呢？ 对，它应该是啊，就是你在消息当中发送看电影关键字，就会获得我们那篇推送啊。获得推送之后，它在推送当中会有具体的参与方式。 明白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啊。 好的， 那么听到我们节目的没有这个打开我们微信推送的朋友们，您首先要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嗯， 进来这个公众账号之后，因为他新加入，他什么都看不见，对吧？ 嗯， 您发送看电影三个字就能够得到我们的消息，这个活动的具体的消息。 嗯， 啊，然后您点进去就知道怎么参与了。 好的好的。嗯，这个介绍非常清晰了啊。 嗯， 大家千万不要听我的啊。 嗨， 赵亮刚才说了这个方法了。 嗯， 我们在周日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块儿来佳片分享。说到这个佳片分享呢，我们知道周日从其实这个周一开始啊，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呢都很关注一部重映的电影，叫做《阿飞正传》。 嗯， 啊，它是王家卫导演当年的代表作品。上次我在节目当中跟专家聊天的时候，还说到杜琪峰导演的对这部作品，或者说对王家卫导演他的这部作品啊，他有一个评价是说，他说王家卫啊，这一辈子拍了一部作品， 哎呦， 名字就叫《阿飞正传》。 天哪！ 那，后来专家跟我们也解释过，说这部作品呢，其实它有它的非常独特的意义，比如说他在那个时代开启了王家卫某一个啊他风格特色的这样的作品系列的一个开端。 嗯， 另外呢，他在这部作品之后的很多作品，其实跟这部作品多多少少，不管从人的名字还是从情节当中的某一些内容，都有丝丝缕缕的联系。 嗯，好，这个就说明《阿飞正传》可以说是王家卫导演的这个叫做身份证一样的作品。 哎， 可以这样说吧。 好 ，logo 式的作品， 身份鉴定。 哎，这个王家卫导演，我们知道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文艺，然后比较慢，是吧？啊，但是人家呢， 慢文艺。 哎，对，慢文艺啊，非常符合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调性，是不是？对，哎，所以呢，这部电影重映了啊，我们一定是有很多呀朋友对于张国荣先生啊有这样的情怀，对于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情怀，对于这部电影作品也有这样的期待啊。我们再次在大荧幕上看到他的重映将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呢？四点有戏跟大家一起来感受这样一个过程。 嗯，另外呢，我们在观影的同时呢，还会有我们的电影资料的专家会到场跟大家分析啊，交流，共同来分享这部电影的前前后后。 嗯， 那么说到这个《阿飞正传》，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阿飞正传》，其实它的氛围都是刚才赵亮所说的那样啊，它跟别的商业电影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很多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心里都有好多的小问号。 嗯， 到时候在现场呢，我们也会把这些问题一一去找到答案。 因为你会记得嗰一分钟，由而家开始我哋就一分钟嘅朋友。 呢啲嘢早啲知好，迟啲知。而家喊嗰系你，又唔系我，我已经冇事好耐啦。 你叫咩名啊？ 叫我咪咪啊！ 佢已经冇事翻返澳门，又或者。佢真系只需要一个人陪佢过一晚啫。 我只识得奉上咗，虽然好多时都系雾水情缘，不过冇所谓啦，边有咁多心事？ 冤错就一世只可以落几次，我只想佢死嘅时候。 我听人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爪子的，它只能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睡得疯狂，这种鸟一辈子只能着地一次，也就是当它死的时候。 有人听到这样的感觉会说很慢，有人呢会说很特别很经典。 嗯， 啊，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回忆在您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来，我们在周日的分享会上和大家再见分享吧。 嗯， 说到这个重映的这部电影，其实在最近大家 这么几年以来啊，观影记忆当中可能这个词语从来都没有远离过，它的名字就叫重映啊， 重映， 重新放映。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如此的特别？为什么在近些年来它这么的火热？ 嗯， 重映到底它意味着什么？它有哪些东西是必须要重映？而在各位您的心目当中，如果提到重映，您最想看的一部电影，我们现在说老电影也有重映，新电影它也有重映， 也有重映、 啊、对， 而且以各种方式、各种名义啊。 对，那您最想看的一部重映的电影，或者说就是给您一个特别大的范围的选择，让您来选片的话，您觉得什么电影是最值得在今天再次重映的？ 哎啊， 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 嗯，这个话题抛给大家啊、嗯。其实我觉得可以从这个《阿飞正传》说起吧。你看《阿飞正传》当年就是获誉无数啊。这个1991年的时候 啊。 香港的金像奖、台湾的金马奖， 对对， 就反正基本上囊括其中。 嗯、 金马奖，这个比较遗憾的是错失了，我看到他是这个张国荣先生是最佳男主角的提名，没有获奖，因为金像奖他已经获奖了啊，就当年的。那金马奖他为什么提名没获奖？获奖的是谁呢？是郎雄先生，就是推手、 嗯嗯、 啊，跟他来竞争，我觉得这个措施的也是很正常的，对吧？那么这个从《阿飞正传》，我们就说，其实王家卫导演的电影重映的也不是一次了，也不是一部了，对吧？最典型的，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说过的，就是这个他的这个3D 东邪西毒， 哎，重映过，对吧？一代宗师。或者是重剪，还有这个增加的，也有这个转 3D 的， 对 对吧？ 嗯， 他的这个电影的重映， 所以重映其实有很多理由、嗯，但是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理由，就是这部作品够经典。 嗯， 这可能是很多人我们的一个共识吧。 嗯， 说到够经典，哪些片子它够经典，才有可能进入您的那个重映片单呢？ 嗯， 有的时候我们说重映，可能是在电影院当中我们共同去观看，共同去再次领略一下那个大师的魅力。 嗯， 但也有的更多的时候，我想可能重映就是在你家，就是在你的客厅，就是在你的卧室里，就是在你的手机上、哦、一遍一遍的重映。 嗯， 其实我们提到重映呢，不管规模大小，可能每一个人想到的都是那部作品值得一看再看。 嗯， 那么值得一看再看的经典作品有哪些呢？在这两年大家为什么会对重映这个话题如此的关注？因为确确实实从前大概三四年开始，重映的影片进入大家视野的非常之多。我们就不往前说了，从去年开始我们可能跟重映影片相遇的机会就比较多。 嗯， 去年大家还记得吗？大话西游大圣娶亲 2K 的修复版，这部电影在重映之前呢，很多人其实是很不看好它的票房的。为什么？因为在4年前好像 玩过， 来过一次了， 来过一遍， 对吧？ 啊， 但是2014年那个上下部都是在影院重映的嘛， 嗯、 当时据说排片都非常非常低。啊，甚至据说是没有公司敢出来说给这个片子再签一个这个电影保底的协议的。 但是这个二次重映啊，这个其实这个《大话西游》呢，它是挺特殊，在重映当中它都是比较特殊的啊。 重映了再重映， 哎， 嗯、 就是第一次重映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大家的反响很热烈，就是尤其是媒体上啊，是吧？嗯、反响很热烈， 一片欢呼声啊！哇，来了 啊！终于要还票了，是吧？ 还票，对对对对对、 啊， 对，还给他一张电影票。 对，然后后来这个整。 后来都没掏钱， 就都没去啊。就其实呼声很高，票房却很低， 对 啊。那么第二次重映的时候，正好反过来了。 第二次不得了， 都不看好。其实大家都不看好， 嗯、 但是我们说它其实是看点十足的。首先说它的那个画质，它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修复， 嗯、 对吧、 嗯？ 那么还有呢？还有增加的内容。是吧？因为这次重映呢，虽然 我说的是上一次啊，说的是就是在去年那次， 哎，对，去年那次， 嗯、 他又增加了这个，就是因为他是在整理这个原始资料的时候啊，他发现了这个以前的这个版本，那么也发现了被删掉的一部分内容，重新给剪辑回来了。 嗯， 哎， 这个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对， 删什么呢？ 啊， 删了什么？ 两个妖精， 对，删了那个，这是个噱头啊。 嗯， 但是这个噱头很成功啊。 嗯， 在去年的这个《大话西游》的重映的这个过程当中，据说啊，很多人当时估值是大概一个亿多一点点， 嗯， 后来没有想到票房达到了大概算是服务费是1.9亿人民币、 嗯、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嗯、 那刚才如果你对《阿飞正传》你觉得它是慢慢的那种感受的话，我们来换一种画风，再次来听一听《大话西游大圣娶亲》在去年啊这个修复版上映的时候，其实它的那个预告呢还是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来感受一下、 嗯， 去年拿到好成绩的《大话西游》再次回到那个至尊宝的世界。 里头开始这段感情吧。 贫僧愿意一命赔一命， 就是因为多了你这个累赘，他才会高我一点点。 你到底嫁不嫁给我？ 我的名字叫做 西天大圣。 如今我还 不死相。 会受伤，还是会扑到火上。飞蛾就那么傻。 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你妈会信？ 刚刚听到的是去年重映版本，就是修复版本的《大话西游》的预告片，每版做的还不太一样，因为刚才赵亮也说过了，增加了部分内容，但是其实大家看到的增加内容并不是那当中非常重要的、非常重点的、很关键的部分， 嗯， 但是它依然是在重映期间得到了很多啊，这个周星驰影迷，甚至是很多没有看过《大话西游》的朋友第一次接触，他们的热情的拥抱， 嗯， 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的《一生所爱》也有所不同， 对， 因为。通常咱们听到的都是录音室版本的， 嗯， 那这个里面你会听到很多很多它的那个音效的部分，为什么呢？这个音效的部分其实就是在电影原声画质啊， 是 原声的当中很多很多对话呀，包括它的那些情节的转换都在其中。 嗯，算是一个要听的话，算是主题曲 MV 啊。 来想象一下当时那个画面，看看在城墙上看到的， 嗯， 那条狗， 嗯。嗯 这个报名观影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如果在重映的片段当中由你来选择的话，你最想看到的一部电影是重新看到的一部电影是什么电影？ 嗯， 刚才这个很多朋友发言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我刚才心里就突然之间一念之间啊想到的一部电影，嗯，刚好有朋友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嗯， 南福尔摩斯说《阿甘正传》，其实这个还不是，他说《肖申克的救赎》， 哦， 特别希望在大荧幕上看一遍。 嗯， 我想更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录像厅看的吧。 嗯， 录像带或者后来的 DVD 吧。 我录像厅我都没赶上， 后来应该是 DVD 版本或者是网上的版本。 对对对， 网上资源。 嗯，这个回南馅饺子啊，我觉得他的这个心声啊，跟我差不多啊， 嗯， 真是。他说说到重映， 他跟你都爱同一个人 啊。他说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古惑仔》系列， 嗯， 啊，还有就是成龙的《城市猎人》《双龙会》和《警察故事》系列啊，很经典啊。 嗯， 我是特别想看一遍 A 计划啊，我觉得特过瘾。 哦，你还想看更早的？ 还有就是黄飞鸿，我真的想在电影院看， 嗯， 啊，不想在电视上看了。 嗯，刚才照样在说到这个王家卫导演的作品，他能够多次得到重映，其实这个呢，或许是跟王家卫导演的电影风格是有关系的啊。 嗯， 因为更多的文艺青年们确确实实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很怀念经典，也很怀念在大荧幕上再次看到他的那种感受。 嗯， 所以呢，他的作品可能重映的比较多。这几年当中，我们刚才提到过《一代宗师》，《一代宗师》其实都是很近的作品，居然他在不断的重映啊。 嗯， 当然我们知道他有他的这个 3D 版的， 嗯， 然后后来又做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叫终极版的 终极版 这样的重映。 这个 3D 版，因为之前我们在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啊， 嗯， 我们某一期节目还特别介绍过一次， 对对，没错。 这个当时王家卫导演对于这个重映非常重视， 嗯， 啊，让人觉得 好像是又要拍一部新电影似的那种感觉哈。 对对对对， 尤其这个整个转制的这个过程，导演是非常非常的尽心尽力，然后跟后期那儿也叫跟后期死磕是吧？非常的、这个。 所以看得出来啊，就是除了观众的热情，就是特别盼望一部电影的重映之外呢，对于导演、对创作人员来讲，这个重映啊，其实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有的时候他甚至是把好像不是把一部旧的作品拿出来给你看， 对， 他就是想捧出一个新的，他自己。特别特别愿意把这种东西呢当做全新的一种风格来带给大家。那除了我们说到的一代宗师之外，大家能想到的重映次数最多或者说还有很多人还在期待的还有王家卫导演的另外一部作品，就是东邪西毒。你还记得吗？ 对对对对，东邪西毒。 其实一开始东邪西毒在内地第一次上映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人觉得他完全看懂了 啊， 是吧？有很多人很喜欢， 因为 很多人都觉得看不懂。 他出来的方式是很奇怪的，是吧？当年呢，应该是东成西就的文艺版， 文艺版 嘛，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是要拍这个，后来没办法拍了东成西就了。 对。 然后呢，这部电影呢，有一种感觉，就是很多人说。你听他的音乐的部分的时候，你觉得完全不像是就是金庸作品改过来的东西。当然，我们知道是王家卫导演，他基本上是重新创作的，只不过就是拿了一些人物原型。 对。 另外呢，在听他的台词的时候就更有意思了。台词呢，他们说金庸作品古龙台词， 确实 没有这种风格。 云山雾罩， 我们来再次感受一下，来自当年《东邪西毒》重映的时候，你还记得当中那些经典的金句吗？ 今年武皇林太岁。到处都是旱灾，有旱灾的地方一定有麻烦，有麻烦，那我就有生意。我叫欧阳锋，我的职业就是帮助别人解除烦恼。离开了白驼山之后，我去了沙漠，开始另一种生活。初六日，惊蛰，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个人来找我喝酒。他的名字叫黄药师，这个人很奇怪，每次都从东面来。这个习惯已经维持了很多年。今年，他给我带了一份手信。不久前，我遇上一个人，送给我一坛酒。他说叫醉生梦死，喝了之后可以叫你忘掉以前做过的任何事。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酒？他说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了，以后的每一天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你说多开心。 为什么大家听到这段台词，那个醉生梦死的那坛酒要给什么样的人喝最好呢？他说只要你喝了这坛酒，就会把以前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以后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那如果说重映，是不是这样一个感受呢？每个人都喝一坛这样的醉生梦死的酒，然后你再去看一部分电影的时候，完全是新的感受。 来周日啊，跟我们一起醉生梦死啊！ 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如果重映你最希望看到哪一部电影。我们下面时段一块儿见。 Go go go！ 哇嘞呀嘞哟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班园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啊？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订阅活动。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高温好几个晒的预警，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园，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扩大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咱们来说重映啊，因为我们的活动跟重映有关。 对，这个周日啊，我们这个佳片分享啊，我一开始以为是 3D 电影呢，是吧？就是你得带着佳片嘛。我这戴眼镜的， 你的眼镜就是需要加个片的。 对啊，佳片分享啊，哎，这开玩笑。提醒各位的是呢，这个我们现在在微信平台上看到的大家这种互动方式，这都是咱们老朋友啊，至少是咱们这个微信号的关注者，对吧？如果是新朋友，咱们通过广播啊，没这个加入到我们官方微信的， 就是没有加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的 对 公众号是吧？ 对 啊，怎么办？ 哎，您加入进来之后啊，那你什么都看不到啊，对吧？你发一个关键字。看电影就会推送给你今天的这个电影活动的消息啊！您进入这个推送之后，就知道如何参与我们的活动了。 好的，那个参与的方法通道都在当中。 对， 首先如果你要加了关注的话，你看不到消息，先发送看电影。 对，如何能够确认自己是获得了这个参与活动的机会？那就是以我们的官方微信的回复为准，好吧？哎，如果您没获得回复呢，那您就多发几遍了。 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呢，应该是在周日啊，周日的中午，所以提醒大家看看自己的时间，有没有闲暇时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心中的佳片。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啊，今天问问大家，重映。如果提到这样一件事情，由你来做主，你最想在大荧幕上看到的是哪部电影？重新放映啊，那一定是放过的电影，是吧？很多人朋友看过的电影，看过还想看，那就是说这电影太好了。刚才说了那么多的片名了，我想还没有说到各位那个心目当中啊最痒痒的那个部分。 哟呵， 你想啊，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居然都没有提到人家平台上这些朋友们提到的这些电影 啊。 你看路子也怎么说的？我期待重映《阿凡达》。阿凡达可能还是很多人心中所想吧。包括我还看到过很多人说泰坦尼克再来的话还看。泰坦尼克已经重映过了。 对对对对对。 对吧， 而且他的重映的效果和这个票房也是非常好的。 我没记错的话，泰坦尼克在2017年还来过一次嘛。就是去年的时候杜比版嘛。你记得吧？现在出来都得你加一个什么什么版。那终极版。修复版。这叫杜比版。 Got everything I need right here with me. I figure life's a gift, and I don't intend on wasting it. You never know what hand you're gonna get dealt next. You learn to take life as it comes at you. When this ship docks, I'm getting off with you. 在说这个重映的时候，我们俩说起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些电影呢，对于因为上半段好像张亮说过啊，就有些电影对于很多人特别特别爱看，他每看一遍他像看一部新电影。但是说泰坦尼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很多朋友其实年轻的朋友在那个时候是没有看过的，在重映之前，其实很多人是可能在比如说网络上看过，也有可能再年轻的朋友就根本没有看过，然后就是在看一部新电影。那这样的电影呢，其实不管是从这个它的你刚刚说的经典程度，说到它的这个影响力来讲，这应该都是就是，大家所有的人都喜欢啊，因为看过的再想再看一次，没有看过的当做新电影。 对， 那还有一些电影呢，其实真的是没有在咱们的大荧幕上出现过，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叫它重映。 对， 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某些时期，咱们的电影放映不像现在这样，很多很多电影可以走进内地的影院。 对， 当时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 人家放过，没在您这儿放，但是对于人家来说呢，也叫重映，是不是？ 换一个画风，其实这部电影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提起了，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因为在去年到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它的新版本曾经公映了，那么 借着那个新版本公映的机会呢，其实这部电影也是再次啊，在某些影院重映过。 好， 但是这部电影真的只能叫做首映吧，在内地的影院。 好的，小马， 来了，哇，哇，给你，快点，快，没抓上，来，去办上。 好不好吃啊？ 应该很多人都听出来了啊，这个《英雄本色》 嗯， 我们知道《英雄本色》的2018应该是今年年初的跟大家见面的电影。当时的《英雄本色》这部电影，你在哪儿看的？最早你在哪儿看过这部电影？ 嗯，应该是同学家的 DVD， 硬盘上， 还是网络资源， 对，已经是硬盘了，这个其实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重映还是首映这种事情啊，特别能够体现出咱们这个电影事业的一个发展。就是在我小时候，我根本没那个概念，就是电影要到电影院里去看。啊，没有这个概念。 我能这么解释一下，你那个阶段刚好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刚好是 VCD、DVD 或者网络硬盘大行其道的 时候。就是对我来说， 是对电影最大冲击的那个时段。 这个是，就是说通过 VCD、DVD 的这种渠道，这是看电影的最主要的方式， 主流。 而是我已经默认成这看电影就是这么看 的，就这么看的。 哎，能有一次机会到电影院，那简直今天来说是 IMAX， 是吧？就是这种极致的一种视听的享受。所以说呢， 给你放个露天电影就当 IMAX 看了。 对，就是回想一下，就是那个年代，所以在想起说我们爱看电影的经历哈，尤其是在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看小时候看的 DVD， 能够在这个电影院再能看到，我想这种震撼它是很微妙的，很奇妙的一种感觉。 对，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批电影，它在前面加上的冠以的重映这样的一个关键词，事实上呢在内地是首映。你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现在听到的英雄本色，包括还有去年我们还说过一部电影吧，应该是张国荣大概在他的我没有记错的四月份之前刚来了一部电影，而且当时做了很大的宣传 啊， 说他和陈百强还有一位我忘记名字了，三位叫做失业生， 失业生 记得吧？ 对，当时这个，对，没错。哎，失业生这个电影确实 这也是在内地银幕上其实是没有过第一次放映的那个机会的。那这次呢，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它是当做重映，但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是首映， 是的，对，就是钟保罗、陈百强、张国荣， 那除了这些电影之外，其实还有一种重映的方式，就是我们知道更古老的电影，或者说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什么样的电影呢？我们知道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他们的这个专线放映的部分影片啊，有很多很多都来自于很有艺术价值的、很有口碑的一些老电影，叫经典影片，比如说在我们看到过的，像什么《一江春水向东流》。对吧？经常会在电影资料馆看到很多电影，其实是在这个全国艺联的专线放映的过程当中会提出来的。有一些，我记得去年有一个叫《郑俊礼回顾展》，刚好就放了这部电影，然后还有很多是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啊，包括这个咱们49年以后，很多经典的影片也有这样重映的机会，还有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有很多国产新片，有的时候吧，我们说它在这个影院或者在院线上映的时间非常短，叫做一日游 啊。 但事实上，有很多的影片，并不是因为它质量不高，是因为它今天可能遇到的这样的公式啊，这样的夹击，它没有办法有生存空间，所以它就移步到了艺联的专线放映当中。所以这也是一些机会，也叫重映，因为它只在这个主流院线待了很短的时间。 是，但这个意义的重映好像跟我们今天说这个不是一个意思哈。 对， 它没有一个时空的这样一种张力在啊，它是要的只是一个空间的这个生存 啊。我们观察了一下，2017年就是去年这个不完全的一个片单，就重映的片单当中，光是这个动画片的重映啊，就有让我想象不到的目瞪口呆的数字 啊！ 这个里面有哪些电影呢？如果说先不说动画片的话，我们知道吴天明中国电影展回顾展《百鸟朝凤》是做过重映的，去年。然后呢，像《潜艇总动员》第五部 啊， 《龙骑侠》《摩尔庄园》第二部，《麦兜响当当》 麦兜的那个当当伴我心，还有大脚印、什么新木偶奇遇记、黑猫警长之翡翠之星，这些电影其实都是前些年或者说很近的时间，大概都在15或者14年刚刚上的新电影、新的动画电影、但是在去年呢也有机会跟大家在荧幕上再次重逢，叫重映。还有的就是我要说到的有一些消息呢，其实也很重要。很多人在听到重映的消息的时候，如果说你听到了自己心仪的、你特别想选的片单当中那一部重映的电影，你会很高兴，很非常非常高兴，因为机会难得，有很多电影节是有重映的环节的。 对对对，刚才我看到是哪位朋友提到了哈，好像是《春风拂桃林》啊，他说这些很多大片近几年北京电影节都有重映。 对，咱们北京国际电影节。 哎，他说这个刚刚四月份重映过，所以希望《末代皇帝》，他希望《末代皇帝》能重映。每年电影节他都抢不到票啊，希望明年北影节还会上这部电影。 其实你看这次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重映的影片有很多系列啊，其中我跟赵亮多次说过，我说这个系列我看到的那个场景是反正我见过的最热闹的一个场景啊，观影的一个氛围是什么呢？就是诺兰的那个蝙蝠侠的三部曲，我的天哪，就是天花板都能掀下来，确确实实这种经典的影片，他的忠实粉丝，那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对，这个张帆有这个经历之后，我就跟张帆说，咱们一定要策划一个特别节目啊，就是你特别想在电影院一口气看完的电影啊，我们打算在十一国庆节的时候那个给大家推出。 指环王， 我对 加霍比特人， 我的妈呀， 好吧啊， 那得再铺外卷去， 黑客帝国的三部联放，那也是不得了， 哎、 对吧？ 对 对, 对, 对, 对啊， 这些其实，在今天的片单当中，在大家的这个回复当中都会有啊。阿库纳马塔塔他在问赵亮一件事情。神龙教主看过没有啊？经典啊，都是男神女神就都在里面。神龙教主啊，您在说是《鹿鼎记》啊？ 是周星驰跟林青霞那版吗？《 鹿鼎记》 啊，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说的 是 这个吧？ 男神女神嘛。 哎，然后宋荣这位朋友说最想看《勇敢的心》 哟， 《勇敢的心》找个合适的机会，比如英格兰这什么时候打哪场比赛？ 啊， 但是他还得败啊，是吧？这瞎说啊，瞎说！ 你这不但得罪影迷，你还得罪球迷啊，这可了不得啊！ 然后刚才还想到说，除了北京国际电影节之外呢，因为刚刚结束的还有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呢，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的新动作。这一届呢，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它是首次以叫杜比世界格式来展映了一批影片。你听说过这个投降了 没有？ 杜比世界，世界呢？这个世是电视的世， 哦， 是事件的事。界是世界的界。那杜比世界格式展映了哪些电影？有《泰坦尼克》，有《魔兽》，有《神奇的动物在哪里》，还有《小丑回魂》，《危机十三小时》和《碟中谍》第五部，一共六部电影，都是用这种格式来放映的。这种格式到底的它的这个好处在哪里？ 妙处在哪？ 对，其实这就是重映电影啊，有的时候它所要带给大家的一种冲击力，一种新的理由。什么样的东西叫做杜比世界呢？ 叫杜比， 哎，杜比世界叫激光放映系统。它呢，简单来说啊，它就是比你在电影院看那个电影的时候，那亮度啊要更亮一点。 哦， 其实有的时候不但是 3D 会有这种。大家有这种感受就是不好啊！你看老电影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 对对对，是的， 确实亮度跟今天所采用的这种技术不一样了。那我们说到这种放映 3D 电影的时候，峰值亮度据说它可以达到什么呢？叫 14FL， 这个是一个单位名称，它和目前标准的 2D 峰值亮度相当，也就是说你看 3D 跟你看这种技术是 3D 啊，跟你看 2D 电影亮度是一样的。 所以说 这就厉害了， 看就得看杜比的。 对，而且是杜比世界。 对，以后就得看老杜家的啊。 还有就是有一些电影呢，可能不是随着电影节来，但是有一些电影公司发行方呢，他会做一些这样的版权的购买，然后呢，在中国内地呢，我们可能再次能在大荧幕上看到那些老电影。我要说的就是去年的一个消息，应该是去年基美影业，基美影业呢宣布了，他有一批像什么《碧海蓝天》， 哎呦 啊。 杀手， 尼基塔第一部元素杀手，对，这个杀手不太冷， 哎呦， 这个杀手不太冷呢，也是他们已经买下，而且是做了一个 4K 修复的导演剪辑版。通常我们听到导演剪辑版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就是长， 长， 对吧？ 不一样， 你看《指环王》的导演剪辑版，天哪！三部连放，是什么样的感觉？ 带铺盖卷去，不用连着霍比特人也得带着铺盖卷去。 对，但是我到今天我还没有得到一个最准确的消息，就是这个影坛的佳作《这个杀手不太冷》4K 修复导演剪辑版是不是已经有眉目了，能够在咱们中国的影院内地跟大家见面。 第五元素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在大荧幕上再看一遍。 对对，冰棍说想看谍影重重五部连放。 您确定第五部您再看一遍？